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我们第六季的第十集， 耶！ 第六季总要放几集啊？ 100集、哦？ 十集吧？ 哦，十集。有人说十集，有人说100集。 之前都几集？ 之前就是10到12。哦，十集也 OK。 我觉得，因为蓝豆丝接下来这个两个礼拜还蛮忙的。不如我们就让第六季停在第十集如何？ 嗯哼，所以12号就是第六季的最后一集。 第七季， 欸，为什么要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假借我的名义，然后终止这个？ 你仔细想想，你月底要干嘛？你不觉得你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学习吗？ 我同意。然后22号休息一天。然后12月2号再决定要不要上新的一集。 可是，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干旱期很无聊的话，我和希杰是可以做一个那个第六季到第七季之间的中间的一个特别节目，可能3分钟2分钟， 太好了， 可能就有3分钟2分钟的一个特别节目之类的。我们 在直播山景奥莱啊， 哎，对。 对啊对啊， 再去一次，再去一次 之类的。 嗯， 好，我们可以再安排看看。 那 这个就是我们第六季的第十集，就到这边了。 什么？这么突然？那大家等一下好好听哦。 好， 那大家的近况是什么？来，蓝豆丝是什么？来讲来听听。 哦，我依然活在我的蛹里，请帮我下歌。 噔噔。你要不要去找庄园大师那个净化一下心灵 吗？ 你像你现在被困在一个比较 蛹里， 对，那你会不会想要？ 根据他的说法，就是我全身充满了负能量，是这样吗？ 对，你会不会想要求助于一些那个精神导师啊，或者是一些神秘的力量？ 大家还记得在前几集的时候，我说为了要排除身上的负能量，所以我去找了什么？ 啊，水晶， 黑曜石， 黑曜石， 对，黑水晶，没错没错， 有用吗？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有用，因为以我的工作量到现在还没有被逼疯，你说有没有用？ 哦， 是不是很有用？ 就是那个在打 game 的时候，那个快打旋风打 game 的时候，哎，这一滴血，但是为什么 就 是不会 撑， 就不会死， 就一直撑着？所以大家说有没有用呢？有用的，是有用的。这个大半，不是大半年，有大半年了吗？大概至少有2-3个月了吧，我至少带了2-3个月哦。到现在我都还撑得好好的，不能不说不归功于他吧。 不能不说不归功于他， 不 就是要归功于他的意思。 不 没 错， 三个不这样就是不归功于他， 不得， 不是， 但是第一个 不 是不得， 不得不说， 不得就是得的意思。 对， 哦， 好，逻辑要很清楚。 是不是，是不是当我还没有被逼疯呢？所以大家要相信黑曜石的力量。 哦 那如果假设黑曜石跟你说要喝黑醋啦，搭配一些什么的 蔷薇散， 你也会相信吗？如果有一天黑曜石他突然在梦里面 就一起吗？ 不是，他就托梦给你，或者是他用什么神秘的力量传达了这个讯息给你， 说你必须要把黑醋还有蔷薇散一起吃， 一起吃下去，明天你就会看不到太阳， 升官发 财啊！明天的痛苦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见了。叫你会信吗？ 他说的是没错的。但是我可能一起来忘记梦到什么就忘了吧。 哦，所以你还是有理智的啦。 我有啦，因为那个黑醋和蔷薇散，正常人就是知道不能一起吃啊，一定要一个先吃完再吃一个吧。 蔷薇散理论上是抑制胃酸，避免让它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碱性的物质，酸碱中和。 酸加碱等于酯加水、嗯、那你先搭配醋，那它就是在你的嘴巴里面产生了酸加碱等于酯加水的这个反应、 欸、醋是酸性吗？ 醋应该是酸性吧。 我怎么印象中虽然它是喝起来酸酸的，可是它好像是碱性的、嗯、 来来来查查看 醋。 本集我们要聊的其实是跟饮食的东西是有点相关联的，所以 我们 围绕在蔷薇散和醋这个话题也是 OK 的，整体来说还算是符合符合 我们。 来来来， 对，我们还是有一个脉络在走的。 来来，最佳解答，醋本身是一个酸性物质，这是学理所解释的，因此不知何种原因会让你学到它是碱性的物质哦， 所以它基本上是酸性。 酸，哎、欸，对啊，它是酸的、啊、 冰醋酸。以前好像做实验还有什么冰醋酸什么的 哦，以前那个实验都很臭。 对啊，做完都洗手还是有那个味道， 就觉得好臭、 欸。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东西啊，嗯，它会让你以为它是 柠檬， 柠檬酸呢、啊，所以可能是酸。但我是说有一个东西，好像你会以为它是酸的，那其实是碱、 嗯。我好像也有 有印象， 有印象，但是嗯，没关系啊。这个就到这边。 好好好， 总言之呢，心灵脆弱的时候就会去找一些寄托、嗯、那不管是心理层面有效还是实质层面有效的，这个无所谓，但是千万还是要保留最后一点点的理性，就是蔷薇散加醋酸是会对身体有产生伤害的，该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要醒过来。所以蓝豆丝的境况就是有点累， 我就依然活在永里，然后依然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希望12月之后会有一个改善。 对， 哎、嗯欸，那希姐呢？希姐的近况 近况吗？嗯，我觉得我最近没有在开车去租停车位，然后去公司上班，我都坐捷运、 哦、坐捷运 到公司上班。我觉得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走路从家里走路到捷运站那段时间，我觉得它有帮助一个人调整上班的心情。 嗯， 跟你纯粹开车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但是你觉得开车比较舒服还是坐捷运比较舒服？ 当然是开车最爽了。 真的吗？我跟你刚好这个在此时此刻的状态有一点颠倒。 嗯， 我最近坐了高铁回家，回台中坐了大概两三次吧、嗯、上瘾了，上瘾了，好快哦。然后今天开车回来好累哦，觉得很不舒服，全身都不自在。 可是我那个从我家到公司的路不长， 太短了。 他那个是心理上。 要不要先把那个东西吃下去啊、 哦、我们今天要讨论饮食文化、那個、所以要先吃吃梅子。 好，开车是身体上舒服。 我听不出来 耶，身体上舒服、 哦、身体上 不舒服， 心理上不舒服。 那坐捷运是身体上 不 舒 服、嗯、 但是心理上舒服、 哦、但是因为 你可以思考一些问题，然后沉淀，然后想想等一下去办公室要跟谁讲话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然后把状态稳定下来。但是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开车焦虑， 我要 等红灯啊， 对对对， 跟别人的车子进行一些沟通啊之类的。 嗯，然后也是从11月1号开始，跟今天主题有关。 嗯， 我是开始中午带便当。 哦，中午带便当啊。 因为我只要天气变冷之后就会开始进入省钱模式，带便当。 哦，是带便当，从家里面带便当去啊。 对 对 可是公司没有蒸饭箱啊，有吗？ 好像 一楼 有，但是我都不用，我都是用直接早上可能加热然后就出门。 哦， 就带着放到中午之后，它你放在保温袋里头嘛， 还有点 它还有点温。对， 嗯， 那就要准备一些就是比较不容易坏的食材这样、嗯、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欸，你还没说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我快死了、嗯、考试好，考试快到了，期中考快到了，好难哦。我觉得我大概 game over 了吧， game over 要被退学 到此为止。 要考几科啊？ 总共要考一科。只要考其实是两科，但是真正会困扰人的只有一科。 一科是写报告交报告那种。 对对对对，一科是到考试现场写报告，但是可以打开笔记进电脑、哦、还有你所准备的任何笔记都没问题，就 open book 的写报告。 那诶、那个其实题目也很可怕，它会让你这样子，代表不会让你很简单就查到答案。 但是我个人觉得压力就是真的小很多啦，因为申论题嘛。 对、也是啊。 对， 那另外一科就是真的是 会就是会，不会就交白卷。 Oh my god， 就一题吗？ 不知道是不是就一题耶。很焦虑 吗？跟学长姐问一下咯。 要不到，你想方设法的要了要不到。而且老师还说啊，去年呢班上啊有47个同学啊考100分、 哦、哈， 今年呢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诶、我们在揣测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去年只有47个同学100分，我今年要90个。当然我觉得老师的想法应该不是这个，他应该是想说今年一个都不要有100，我要出一题变形题考倒你们。 那既然这样更简单啦，因为大家都不会咯。 哦，我不知道欸，反正我现在已经是呈现很焦虑的状态，而且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这学期结束之后我就少了一个身份。 不可能啦， 没有，就 因为要撑下去， 没关系啦，现在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没有什么一定要一定不要的事。 好像我懂，我懂。 对对对，好，那第一段差不多就到这。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便当。 便当。好，那我们就等会一起来吃便当吧。等会见。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我是兰豆斯。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便当的吃文化，看你要从哪个层次切入，我就从很直面的角度先切入好了。就是啊，我刚刚说到我会带便当， 对， 在天冷的时候、那我本身处理我带的便当的方法，以带便当的人来说，我的方法是一种吃文化 哦。 就是因为我们早上呢，公司呢进公司的时候，一楼都会放一堆铁篮子，是要给同事有带便当的拿来放进去，然后他会帮你蒸。 概念 对，但是呢，我都不想要经过那个步骤，我就是要直接从包包里头，中午的时候直接从包包里头拿出来，就开始吃它。 哇哦，神奇的保温盒！ 所以我的便当不会是热的。 但也不会是凉的或冰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独有的吃文化。 独有的吃文化， 这是跟谁学的？跟日本人学的。 哦，日本的便当多半也是凉凉冷冷的便当， 好像是 冷冷的便当。 哎，南同事那边发生什么事啊？ 在吃便当吗？ 是啊。对。因为在一直提到便当，不小心就把便当盒打开，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剩菜剩饭。 对， 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会喜欢热便当，而日本会喜欢冷便当，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那个的料理比较油啊？ 需要再加热过， 加热不加热，你就会看到那个油哇， 无法吃。 卤肉饭上面还有白白的， 我小时候。你说， 我记得我们的饭好像都习惯吃热的，因为你看日本有饭寿司嘛，可是他们寿司是冷饭，对不对？可是我们的饭团呢，在早天他卖的饭团是什么？打开那一锅热乎乎的饭， 然后那个包饭团 都冒到你的脸上， 还要戴手套， 对， 没错，然后隔着抹布啊什么塑胶这样子弄，是热的饭团，但是日本人是吃冷的寿司。 嗯，欸，我还没讲为什么我不蒸便当。欸， 你说吧。 好，不是我刻意从媚日，是因为从小我小时候也是带便当嘛。嗯，从小带便当，那个饭菜通常都是前一天的晚餐，不是吗？嗯，然后那个时候再拿去蒸呢，不晓得为什么，那个你带的那个书包啊，还有那个打开那个蒸饭锅那个瞬间， 那个 味道会有一股很重的油味。我极度讨厌那个味道，所以我就带的便当也都是不油的食物为主的。如果有的话，我会吃午餐之后，会这样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好像是一种油从冷变热，再从热变冷，再从冷变热产生的质变。 哦，超臭的。 所以有些蔬菜好像不能放在便当盒里面蒸， 好像是。然后那个便当那个蒸便当的机器啊，下面都会有那个黑黑的油，有没有？ Oh my god， 黏黏的，超恶心，有印象了吧？ 我们三个人都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但是有许多人带了一辈子的便当，他们可能显然是克服了这个关卡。 嗯， 但我们没办法。 啊， 可是现在上班族的便当大部分都不是用蒸的，都是用微波的。 哦， 是吧？ 好像 我们办公室也还是蛮多老前辈，50岁以上的老前辈还是喜欢蒸便当。我就想到了上一集我们有聊到 A 主管和 B 主管。 嗯哼， 大家还记得 A 主管和 B 主管发生什么事？ 知道。A 主管去问 B 主管说，你们这组的特休都没有休完咧，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有达标啊，但是你个人没有达标啊。他说，可是我们组有达标啊，但是你个人没有达标啊。 鬼打墙就在这里产生了。 对， 我补充上个礼拜，我这礼拜看到那个报表啊，还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耶，就是 他还是不去请假， 就是少了我们这组的平均是零耶， 就不达标， 是趋近于零。哎， 我们这组好像很不喜欢休息， 加上了我，平均变成了5点多。哎， 你一个人就请了15天， 我一个人就请了14天的假。 哦，14天。 没。好，刚才提到 A 主管和 B 主管，有一次啊，他们两个啊，就拿了便当盒去蒸啊，拿错便当了 ，A 拿到 B 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A 拿到 B 的， 便当盒都会做记号啊，就跟行李箱的概念一样。 显然他们两个的那个老婆很有默契，用了类似的，甚至一模一样的便当盒，还做了一模一样的记号，可能啊，那他就 A 就拿到了 B 的便当盒 ，B 呢也就拿了 A 的便当盒，都吃了一半呢，才发现今天的菜色怎么跟以往不太一样。 嗯， 然后就再回去便当盒里面，便当箱蒸便当箱里面找了找，也没有别的啦，那就是这一个啦。然后就两个人都在做一样东西， 两个人都在找便当，找自己的便当 盒。对，但是便当箱里面就是没有便当，然后他们又不敢说，大声嚷嚷说：“谁吃了我的便当？我因为我吃了你的便当，这样又不敢说，就这样又默默的走回自己的位置上。 自己已经吃了别人的， 对对对，还就不太好意思问。 要不然就是不要吃嘛，对不对？ 对，然后就默默两个人就把便当吃完，然后呢，就把便当盒放回便当箱里好了，搞不好会有人来拿哦。在走廊那个不期而遇。你啊，你真的不好意思啊，真是不好意思啊。两个人就一笑泯恩仇。这不过这个事件是很久以前的事。对对对对对，就非常的好笑。你们家便当不错啊。你老婆也不是很棒呢，做的便当真好吃啊。就在那边阿谀奉承起来这样。真的是很好笑的一段便当往事。 会不会是故意拿错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刻意故意拿错吧，还是觉得自己太太的便当真的太不好吃了， 就先拿那个，不管，反正我是主管，我吃了再说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蓝豆丝有什么？ 哦，说到交换便当， 交换便当， 我小时候有想要，就是有过跟人家交换便当，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还是那种蒸笼嘛，对不对？国到国中都还是嘛。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每天都要带便当的话，其实真的是有时候真的不想吃，因为那个 味 道真，尤其是那个11点多那一节课好可怕哦，因为那个便当箱就已经蒸好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那值日生忘记加水，哇塞那个味道，那个以前都还要加水对不对，那个味道太可怕了，因为整个都干干的，然后干烤的那种像烘箱那种味道， 里面可以放牛排 对，然后就是变成是别人的便当，大家的便当都是冰的嘛，冰的便当融化不是会有水汽吗，那个烤箱就蒸笼就是用那个水汽来蒸，所以就变得很热很烫的那个味道都一直 跑出来，就跟那个夏天的台北市到处都是摩托车这样道理一样，你知道就这么热， 所以你们 很难受就对了，然后哦对啊，反正就不想吃，然后又跟隔壁的比如说小美啊，小美很好，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明天来交换便当吧，可是通常话一出之后当天晚上的菜色就会很美面美味、 哦、因为你会跟家里面的人报告说明天要跟小美交换便当， 不是就是你在学校做了这个约定，就回到家今天晚上菜色怎么那么好啊、 哦、 那我明天带便当不就 是巧合、哦、 对，就 是 每一次、欸、就是墨菲定律是这样吧， 不是说家里面的准备便当的长辈 不 输人不输阵， 不是不是就是当天就会这样你知道吗， 还打电话去试探一下，你带菲力牛排哦，我要用松板猪。 哎、欸，那你后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没有没有，然后隔天去就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便当我一定要交换？可是又说好又不能食言。 那对方有变得比较好 吗？ 我不管，可是我那一天就很想吃家里的便当啊。 哦，怎么是跟你的巧克力面包的故事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人生都围绕在这种， 就是好吃的东西都落在别人嘴里？哦，真的太凄惨了。 可是你知道，就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当我开始又开始吃腻了家里的便当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会开始有交换便当的想法。但是这次我不说， 宝宝心里苦，但是不说。 对，宝宝心里想，但是宝宝不说，然后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子。我在心里想说，要跟别人交换便当，但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做好约定的便当会是什么样呢？ 会不会家里就又 level up 一下？ 没 有，就 有 吗？没有，证明那个动作没有做出来是不会触发开关的。 这个老天爷啊，真的亮真心。 墨菲定律，墨菲定律。 对。这个就是对我交换面呢，然后还有呢，我在国小三年级的导师，他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全班大概40几个同学，班长和副班长，就是我是班长，还有一个副班长，他一定每天哦都叫我们两个把便当蒸好，便当中午12点打钟的时候把便当放在他桌上，我们老师哦，我本来想说他是不是要吃我便当，然后。就是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因为三年级换一个新导师，第一天的时候我想说老师是不是要检查我的便当还是吃我的便当，先从班长和副班长开始然后呢我想说吃我的便当也太可怕了吧，就是这样我要吃什么，当时满脑子就是我要吃什么就不是，是老师把两个便当打开，然后我们两个汤匙就放进去，然后老师呢就先拿我的便当盒咬了一口我的饭，然后还咬了菜哦，喂了我吃，叫我把嘴巴张开，他喂着我吃。 为什么？ 不是他不是咬了一口吗？他不是咬了一口， 咬起来一口， 盛起来， 咬 对 那个咬， 咬起来一口，然后喂给我吃，我只能傻住，然后把嘴巴张开，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只能继续完成咀嚼的动作和吞咽的动作。 那你 后 来知道 他的第二个动作呢，是把副班长的便当打开，也是用他是咬了一口喂了副班长吃。 坏， 我不懂，我以为这是规矩，因为三年级嘛。 我问一个问题，我 们是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吧？ 对啊，我问一个问题， 大家面前 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女生。 那 一个女生 副班长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女生，我们 三 个都是女 生。 那 仪 式， 老师是女生，老师有没有？ 而且当场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因为我已经忘记三年级， 他会想要一个女儿、啊、 电影的开头就是这样演。 他想要女儿，他只有儿子，或者他不 孕。那你们当下都没有产生任何质疑吗？那你有没有发出呀咪呀咪？ 没有，可是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我必须还把手放在后面稍息，我、哦、让他问。 你这样子更像皇帝吧？ 每天吗？ 真的吗？可是他就是这样子喂我，他手有浮在下面，汤匙在上面，这样送到我嘴巴、哦。 还是你们表现特优，所以他给你们奖励。 可是我站着吃哦，我是站着吃哎、欸，整个半个小时我都是站着吃的。 希姐刚才问说是不是每天？ 每天啊， 每天。 我以为你隔天就可能轮到风纪股长或是文书长了吗 ？No， 还是我和副班长、 欸。那再问四年级还是他吗？ 我没有四年级，我转学。然后 你受不了了。 但是有一次，不是 你另外那个同学还活着吗？ 哎、欸，他只喂一口还是每一口都喂？ 每一口啊，他是喂完我一口，喂副班长一口，然后我吞下去，他会再喂我一口，然后再喂副班长一口啊。 好变态！ 就把便当整个喂完为止。 其他的同学怎么想啊？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其他的同学心里面 立马 Google， 立马 Google， 会不会有人 很奇怪？ 其他的同学会不会？其他的同学会不会在想说，老师是希望我们羡慕、嫉妒还是恨？还是觉得 不要做的反响？可是我觉得真的太尴尬，因为当着其他小朋友面前，因为那时候的小学的导师还是在教室里面有个位置嘛，对不对？他就是坐在班上的前面嘛。讲台的旁边会有个位置，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站着，然后让他喂到完结束。 我觉得你这 已经不是，我本来以为是不是我吃东西太慢，可是真的开学第一天了，他怎么知道我吃东西慢还是快？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次文化了，这是一种， 所以这是对于我便当产生一种疑惑，你知道吗？很疑惑，因为一二年级没有整天嘛。一二年级都半天，只有三年级才有一天是整天，还是两天 是 整天？ 还是他在拉拢你？ 可是 拉拢班长、副班长， 为什么要拉拢我？ 因为那个班长、副班长就是老师的小帮手。 你说我们会告密吗？还是那？ 对啊，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跟老师很麻吉，然后就会。 可是我觉得吃的好，食不知味耶、欸， 食不知味，因为你满脑子问号。 啊，哎呦呦，有一次他有放过我，就是我带水饺。 哦、太难弄了。 他心里在想说，对，因为我带的是叉子。 你在搞我啊？你要不要沾醋？我都不知道。 对啊 ，Google 不到。 你今天带水饺，那你回去座位吃。我说好，谢谢老师，就回去座位了。 好开心哦，那天的水饺特别的美味。 那天对我，结果我那一年吃了好多次水饺。 只要吃水饺就可以。 你都叫你妈，让你尽量做水饺，对不对？ 对。我从此都爱上水饺的人。 欸、你妈知道这件事吗？ 她知道吧？我有应该有回来跟她说， 她没有解释吗？ 好诡异、 啊！她没有解释，她说这个在学校啊是一种、那個 欸，是不是听起来很诡异？可是当下你都没有人反应哎、欸， 这就是羊群啊！只要有人做了，也不会有人想要问呢、啊。然后还想说下一学期我一定要选老班长， 这样老师才能为我吃饭。 对啊，太诡异了。 对，这大概是我想到就是便当文化最最恶玩，就是交换便当永远吃到最喜欢的便当的事，然后还有要被老师强迫喂便当的事情。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很诡异？ 只要反正跟吃有关的故事我都很多啦。 好险你四年级转学了。 对啊，我转学了。再也没有人问我吃便当 了。好了，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 嗯，等一下回来听维刚的便当故事。 好啊，好啊，好，等我见。 欢迎回来，快速接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哦，讲到便当啊，喂，希杰有跟我同一个单位过吗？ 有。 哎，我们这个单位呢，就是有专属餐厅会做便当哦。哎，这个专属餐厅，这个专属餐厅还是新北市评鉴 绩优餐厅哦。 嗯， 也就是他在评分项目里面算是第一名的，当然有很可能有很多第一名，但是他也是在这个第一名的项目里面。然后我们就会订便当了。哎，前面吃觉得都还 OK， 不太挑的人都会觉得还 OK， 但是一吃吃个三个月、六个月、一整年，你就知道他有一个规律，就是他出了菜就是那几种，最后就是真的会很不想要吃。但是我这个人又很好养，所以我一吃吃了四年吧。细姐你吃几年？ 我可能也有两年多吧。 嗯， 但是知道怎么只有吃两年多吗？ 不知道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 吃不下去了， 它有个周期。 周期 我也是非常好养的，但是我从小到大， 嗯， 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中午自己没带便当的时候是有营养午餐的。 嗯， 它有一道菜叫做番茄蛋。 嗯， 特别恶心，所以从小到大我就变得很讨厌吃番茄蛋。然后呢，你刚刚说的那公司里的便当，有一阵子狂出番茄蛋， 狂出番茄蛋， 就是哎，我记得我昨天才吃番茄蛋的，怎么今天也是番茄蛋？ 番茄蛋连发。 然后我吃，哎，隔天，哎，怎么这是第三次番茄蛋呢？我最讨厌吃番茄蛋，然后都留着嘛哈、哦嗯。第四天，哎，还是番茄蛋啊、可能中间放假。下礼拜、还是番茄蛋，现在是怎样？现在是知道我不喜欢吃番茄蛋是不是故意给我出的，是不是？然后就说好好，明天我就跟旁边的同事讲，明天如果他再番茄蛋我就去退订、 哦、 然后呢隔一天 一语成真， 还是番茄蛋。然后我就非常愤怒的打电话给餐厅说是叉叉叉叉叉李俊杰，那个以后中午都不订了。很生气的挂电话、没有讲原因， 没有原因啊。哎，不过你这样子呢还算是非常豪迈的。 嗯， 那我来告诉你我退订的方式。 哎，你也退订？ 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呢都会退订便当，迟早而已啊。 是啊， 要么是吃不下去退了，要么是提莫吉不好退了，要么是退休的时候退了，反正我们这个餐厅呢所有人都会退订便当的，迟早啊、我的方式是这样，一开始呢我就常常要出差，所以我就说不好意思礼拜二礼拜三不订、他说 OK， 然后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内规，就是超过12点半之后你就不能取消明天的便当，所以你一定要在 半夜12点还是中午12 点？中午12点半、你中午12点半一定是已经吃了今天的便当嘛，对，但是你要退明天的便当一定要在今天中午12点半之前完成这个手续他才让你退啊。如果你今天已经超过12点半了你再打电话去的话，他会变得 就算你不吃他还要算钱， 他还是会送过来，他说不管怎样我会送啊，你要给同事吃呢你要拿回晚上吃呢我随便你，但是我就是会送啊，所以呢有几次就有这样不好的经验，我就是隔天要出差啊，我就是下午才得到通知说明天要出差啊，我下午一点打电话过去说不好意思我要退订明天的便当，不行啊，他就很凶口气非常差，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怎么熬都没用，不行他就挂电话了。那一次两次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潜规则潜规矩，我也觉得这个潜规矩没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潜规矩嘛，大家遵守就好。但是他口气真的很差，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口气真的很差。然后后来我就去总处支援了半年，去支援了半年。然后我就因为我心里面有一直有那个气嘛，之前被他凶过两三次，一直有那个气。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阿姨，我要退便当。”他说：“这次要退几天啊？永久。”你知道讲出那两个字的时候 很爽吗？ 很爽啊。 阿姨有说什么吗？ 他说好啦好啦。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爽。 一个便当多少钱啊？ 一个便当好像48还是52吧， 就是从薪水里面扣掉。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爽。但是我觉得也有点意气用事，但是我就是在等这一刻啊。 那你现在中午都吃什么？ 现在中午就是随便吃，真的是就吃个茶叶蛋啊，或者是去福利社买个包子啦。 那 临时要买便当有吗？ 临时要买便当、 欸、很奇怪哦，临时便当是可以的。 哎、欸，临时便当就可以哦， 但 你只要在他上那个便当车之前都可以。他便当车大概是11点装箱，11点半送到，所以你只要在11点之前打电话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追加，追加再追加。 哦、 嗯， 但是他 一直说 他 们有多准备，不是啊？应该是说他们有多准备菜， 不是。就是因为很多人订，所以他只要把大家的一点点菜分给那个人就好了。 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们场内可能有200-300个人订便当嘛， 这么多人。 对，所以说他应该生意算是蛮不错的、然后他就不在意服务品质就下降，这是一种恐怖平衡。如果他服务品质还 是他独占了、如果今天有很多家可以选的话，他不会这样。 如果他服务品质还很好的话，就会从200人变300人，300人变400人，400人变500人。但他薪水没涨，薪水没变，工作量加倍。是你，你会不会变成晚娘面孔？ 哦，保证会啊， 保证会吗？不要订啦，最好都不要订啦， 不 要加啦。 写这什么请款单啊？跟我回去重写 之类的。对，我认为站在他的角度，我是可以理解啦。对，只是身为一个消费者，是情绪很差。这就是我退订便当的故事。在我们的部门里，每一个人都会退订便当，迟早而已啦。 那有人退订之后又说，我要加订，我要订回来。 我身边观察到的同事是不曾发生这样的现象。 他就像那个大萤幕手机，你知道吗？从小萤幕换到大萤幕，你就回不去了。 VCD 进到 DVD， 你就回不去 了。 DVD 进到蓝光，你也回不去了。一旦说了永久啦，就是真的永别了， 就是他会从你的人生的选项中突然被划掉，很诡异哦。 还会有人三不五时还问说，哎，维刚你没有订便当啊？我当然啊， 哎，对对， 斩钉截铁。 我还会遇到说，就是说我没订便当嘛，然后那天可能就有人像维刚你这样出差，可是他便当还是送过来，然后会有些大哥说，啊君姐你没买便当啊，我刚出差了，那他便当给你吃啊。我跟你讲， 那你吃吗？ 我跟你讲，我还会不想要了，但是 勉强拿一下。 老人家很顽固，你知道吗？ 来来来来来，一定要一定要，帮你微波好了。 他会直接丢到你桌上， 因为反正也没人吃，然后扣钱还是扣维刚的这样嘛。 对啊、哦， 对，就打开番茄蛋， 番茄蛋还是，这就是我们部门的一个便当吃文化。说起来也是蛮想流眼泪的。那蓝豆丝的那个公司里面有类似的状况吗？ 我们公司呢，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嘛，就八个人，然后有分那种会带铁盒便当的姐姐，但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没有蒸箱嘛，所以他们就是买了大同电锅 哦，自行 期待，所以就是把对自没有大同电锅放在那边嘛，然后他们就是每。早上就会把便当放到冰箱里面去，然后大概11点半或者12点的时候吧，就会开始蒸，就是把便当叠在一起，叠在大同电锅里面然后蒸。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可能就是家里的人会帮我们准备吧。那像我的话呢，就是要么就是带微波的，就是我也会有可能有剩菜剩饭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剩菜剩饭，我会用那个玻璃盒装，然后隔天去微波。我从来不会跟他们一起带那种铁盒的便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铁盒跟玻璃弄出来的会有什么差别吗？ 因为微波我觉得很快，因为微波的话我是可以自己比如说在12点半打钟之前，我5分钟前或3分钟前我就去微波，那打桩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可是铁盒的话就变成一个人他要去拿大同电锅出来装水，把电锅的插头插下去，然后把大家比如说3-4个便当叠在一起，然后这样子、 啊、 那个人要做这样的动作。 铁盒不能微波嘛，对不对？ 啊，对，铁盒不能微波啊。 那玻璃的可以微波吗？可以微波， 可以啊， 但 是 玻璃可以蒸吗？可以用大同电锅 好像可以，可是问题是玻璃的盖子是塑胶的，不能。 哎、欸，那我讲一下 我的。总之 我 没有想要跟他一起微波，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麻烦到人。 好， 就是你今天我带我的便当，你带你的便当，但是为什么要同一时间蒸，同一时间处理、嗯？ 我觉得 同进同出也是一个很痛苦的概 念，有点很怪，就是这是你的工作吗？我想不是，但是我为什么我要欠你的这个人情？我不想。 嗯，这是一种 我的概念吗？ 嗯， 就是 我懂我懂， 你 人和人之间还是要有一段那个， 对，我不会想去碰你的便当，因为我觉得那是你吃的东西，我也不会希望你来帮我微波，因为那是我吃的东西，对不对？你懂那种概念吗？ 哎，那你们有没有碰过那个团进团出的状况，类似这种，就是号令一声，不管是求学阶段还是工作，就是号令一声，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然后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压力。 有哎、欸，有、 嗯、大家有一次、啊，那不一定是便当吗？ 不一定是便当。 暑期辅导国二的时候。嗯嗯、那时候暑假的时候要在学校上课，可是学校没有提供营养午餐，然后那时候也不会带便当，因为中午不能蒸便当、 嗯、 就是那时候学校规定中午不能用便当箱，因为他怕有危险，因为如果你便当箱没有人去关起来的话，你整天就放在那边热，然后而且是暑假很危险，所以我们中变成中午呢，就是大家就说好，那我们去外面吃饭就是去小吃店吃这样子，可是、嗯，我的国中啊是在一个山坡上啊、 oh, 我每天要早上七点鼓起勇气从这个山脚下爬到山坡，我都已经就觉得说啊，算了就这一次这样子、 嗯、 就已经是鼓足了勇气才有办法上学了、 嗯、 你中午大热天 还要下去还要上来， 对对，我不如回家睡觉好了， 我跟你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耶、欸、 你不觉得很 夸张？我是在硕班的时候发生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从宿舍到实验室的系馆要先下山大概走200到300公尺，再上山走500-600公尺，然后那样走下来就要10到15分钟才有办法到系馆，然后中午时间到，学长学姐就会说嗯，一起去山下吃个饭吧，然后12点出发，走到餐厅就已经12点15了，然后吃完饭聊个天就已经1点15了，再走上来就1点半了，想当然了就没有午休时间了， 对， 然后又很热，就弄得全身湿哒哒的，都流汗，然后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小小的借口，就像学姐，我最近在减肥，我都喝牛奶，我自己有带，已经冰在冰箱里了，就闪过了。 可是对，因为那时候还有别人参加，所以你可以闪。但是当你是最后一个退出的人的时候，就很尴尬。 哦， 我后来也想到一招，因为我家呢就在山脚下的，就是过个马路就是回家了，就是国中而已嘛，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以后自习课我早上来，我只要到半天就好了。 哦，中午就回家， 所以我就可以快快乐乐的背着书包跟要出去吃饭的同学一起走了。 一起吃饭吗？ 没有，我就一起走下坡啊， 哦、 就是 一起走， 他们 不会一起吃饭，他们一起去，他们去吃饭，你回家。 对，因为到他们要吃饭的地方，我就回到家了。 嗯， 哦，你以前 这么爽，是不是很聪明？ 你以前只要上半天班 啊，那其他同学还要回去再上 下？那是暑假，哦、那是暑假， 暑假是随意的。 对，暑假就是去学校自习这样。 嗯， 所以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 对啊，国二的暑假应该还好。 哎，那个一定要去、嗯、暑假一定要去学校吗？一定的吗？ 同侪压力啊，因为大家都要考试，哦、就你不去就很尴尬。 没关系。 哎，我你正好这个啊，我有一个同学，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岔题，嗯、但是我有国中同学，我有一个国中隔壁班的同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那个学校老师就宣布说要来学校自习，然后老师也会无偿的出现来帮大家解答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上一些课，然后这个同学啊，他的爸爸妈妈呢就说哦，那个小宝啊，他暑假就不来咯，他要跟爸爸妈妈去日本玩哦。诶，老师呢，那时候老师不像现在的老师，现在老师可能很怕家长，哎，那时候老师很不怕家长啊，还他因为那个老师是上课讲，就是那个蔡某某啊，他就不来参加这个啊，哎，我也有跟他的妈妈讲啊，啊，这个考高中考不好啊，不要来学校闹啊，哎，老师讲话很酸哎、欸，就说这个某某某没有来，所以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家长自行负责啊，就讲给大家听。 欸，结果他还不是考到第一志愿。所以我这个故事告诉我说， 打脸老师， 就是老师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啦，就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划，就是 觉得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吧。而且以前的时候家长都很希望学生留在学校，因为觉得他们在学校就是念书，殊不知他们其实在学校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对对，可以跟同学聊天啊，分享 CD 啦，看看小说啦， 交换小说啊，交换什么啊，里奥纳多这个海报啊， 好好好，里奥纳多海报最近里奥纳多很红啊。 对，欸，他真的是我觉得跟梁朝伟就是同等级的。 来了来了，从山坡上轻轻的滚下来了。 没有没有，我们本来想要套你的，你对里奥纳多的想这个影片的想法，结果 我还 没有讲 啊。 哦， 太好了，那改天改天哈。 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好看，就是我那一天错过那个他在 Discovery 要播的时候。 哦，我有下面私底下在 他免费给你看到五号还是看到几号？哎，五号过了， 是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记在脑袋里，我再讲给你听。 没关系，我相信那个网络上很多片段精彩片段会分享，我就拼拼凑凑的看哦。 你应该也是 OK 的啦。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吧。 我们下一段再来做个收尾。 OK。 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这是我们第六季的最后一集。 当然， 虽然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后一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决定让它成为第六季的最后一集。 第七季是在12月中是不是？ 第七季要聊什么我们还不知道， 会在公告， 会在公告，那会在12月12号上映。 嗯， 然后就是说11月22号不会有节目，12月2号也不会有节目。好， 嗯， 那当然其中有一些原因啦，比如说我个人要去上海玩啦。 你要去上海？ 对啊，然后蓝豆丝要准备 也要去上海。 你要去上海？ 你什么时候要去上海？我完全没听你说。欸， 因为我还没要去啊。 哦，好，那我们再试 一下。我就是会讲过去发生的事情。 好好，那我们试一下来聊聊。 好好 好，那希杰也很忙之类的，所以 年底到了，活动多了， 活动有点多。好，那我们也要好好认真规划一下第七季要干嘛。 对 对，然后也让蓝头师休息一下。 嗯， 那这二十几天不是整整一个月，我们会塞一些牙缝来给大家， 偶尔塞在哪里呢？ 随便啦， 不是塞在 Podcast 吗？理论上， 大部分会塞在 Facebook 的脸书页上。 哦，我们原来有 Facebook 的脸书页啊？ 对啊。 那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呢？ 搜寻什么关键字？要搜寻 Facebook 上面搜寻“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就可以搜寻到了，是一个黄色的。 快速街头不用空格英雄旅程，就是直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八个字，对，就可以搜寻到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页面咯。如果你是用其他的平台收听的话，对我们又有点兴趣的话，好，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看，虽然什么都没有，虽然也没 有 什么东西，偶尔 有些东西。 上次还立志要两天 po 一篇文章呢， 但是真的太忙了，所以就是 因为我怕就是 po 一些流水账，反而就是 我知道流于形式， 不会啊。可是大家都很喜欢蓝豆丝，哎，大家知道在没有蓝豆丝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一整季的点阅率大概是300到500，有了蓝豆丝之后是700到900。 哎，这样就是有比较好吗？ 300到500变成700到900， 一点多 倍，一个人打两个人的意思， 一个打两个。 哦， 嗯，我想，我觉得这真的占了很大 的 比重。 你用那个键盘 连点程式， 对， 键盘精灵是，按键精灵。 好，那大概就这样了。我的部分报告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蓝豆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说？对，那不然蓝豆师来分享一下。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第六季的心路历程好了。 嗯， 第六季的心路历程呢，嗯，总归一句话就是，什么跑带打战术？ 跑带打不是打带跑吗？ 跑带跑， 先跑再打， 先跑再打。对，我是先跑再打，不是先打再跑哦，先跑再打。哦、因为我知道，就是每一次要赶的录音，大家要把三个人时间凑齐，其实是非常的。顺利，就是天助也要人助，这样子 人助，嗯， 对，所以变成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直想要就是好好准备，但是每次都是零准备上场，嗯，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越来越有默契了， 真的吗？ 除了上上集， 可能也是分享自己的故事，所以就讲起来也是很顺，也不是从别人哪边听来的或是干嘛的，所以讲起来也是就很顺，所以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也是还蛮能接受的吧。 我们是真诚的， 嗯，对吧、啊？ 我们就像那个我的滑板鞋一样，是很真诚的创作 啊。我的滑板鞋那一季我没有跟到，但是我知道我有听， 嗯。所以还会继续跟我们玩下去吗？ 当然，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第七季要怎么玩。 好，不离不弃。 对， 是我兄弟，嗯、 是我爪爪。 爪爪，哦，好吧，那蓝豆师，我们也很感谢蓝豆师啦。希姐有没有很感谢蓝豆师呢？ 嗯，一点点 啊、哦，一点点。 因为我一直吐他槽，他怎么会感谢我？ 因为我跟你讲，我其实。我跟蓝豆师、啊、现在剩下唯一的连结就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因为如果我在不是录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时间打给他，一定会被他骂，一定不管什么时间他都一定是在加班中永远 永远。你每次都要挑我加班时间打来、 我觉得你可能是都在加班 在哦，对啦， 所以只要如果不是在录音的，打给你都会被骂。 不是有一个 久而久之，我就只有就不打给他了。 不是有一个诗是这样写吗？ 嗯， 如果我不是在加班，我就是在前往公司加班的路上。 嗯， 好悲催哦，哦 哦太难过了。 就是我半年来最佳写照。嗯、 好了，希望还是衷心的希望蓝豆是可以早点解脱。 没有，我跟你讲，我在心里已经定好了。就是说，如果我说我在蛹里面嘛，那蛹慢慢的我在呼吸的时候，是不是会变成二氧化碳，充满了二氧化碳？ 哦， 我有氧气吗？我没有氧气了。 嗯嗯嗯。 所以，当如果有人在 push 我一点的话， 嗯， 我就会爆炸。 哦， 嗯， 洪水来临前了。现在是洪水来临前。 我希望我的主管他知道我已经濒临着要爆炸边缘，不要再 push 我。 我相信他会， 嗯， 因为我有查过劳基法，30天以前提离职都可以， 哦， 30日， 对， 所以我已经算好30天。 好，我们希望不会到，我们希望，我们既希望它发生，又不希望它发生。 哎、欸，说到这，我可以补充，我可以补替上一集的办公室次的话，我提供一个我个人的，刚、因为你刚刚提醒了我。很久以前，我对我们，不要讲详细内容。很久以前，我曾经写了一封辞职书、辞职信，然后呢，我把它折一折，放在一个类似那种叫什么保护服的袋子那个东西里头。 嗯， 放进去之后，我工作其实从此变成轻松惬意。把它当护身符，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先买一个护身符包。 就是写说我要为什么辞职，我因为什么原因辞职，然后我是要什么时候离职，这样子吗？ 我最后没有压日期，我全部写，就是给XXX主管，然后什么原因，好，然后最后中华民国多少那个空着年 空着 月日这样空着就好了。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然后把它当护身符， 我得到启发了。因为我最近这一年呢，观察许多创业的案例，或者是一些成功的商品的案例，就是不要卖商品，要卖平台。 嗯， 我个人觉得希捷的这个产品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发展成一个很好的平台。 没自信。 如果我们现在呢，来架设一个网站，然后也提供呢空白的，上面已经有预设一些表格的辞职内容， 嗯， 对，然后周边上面也可以很多，就是辞职的一些励志的话，励志要辞职，辞职要励志，哎的一些话，然后大家呢就来这个网站进行一个拜拜的动作，然后就可以取得抽签的方式取得一张辞职书，可能有36种、48种或120种。哎，你就会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种，当然每120个人就会重复嘛。但是你至少你跟你同事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应该不会重复。然后你就把该填的填一填，然后装进特制的一个希捷刚才说的那样特制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挂在身上，它就形成了一种我辞职了 护身符的感觉。 那哪天 但我还没辞职， 你主管把你勒喉那天，你就从那个里头拿出来丢在桌上，那个瞬间超级帅气，你知道吗？ 我已经准备了6年了，我已经准备了2年又12天。 哎、欸，我觉得这个还 不到最后不能打开这个锦囊， 这是一个平台。 有一种就是我辞职了，但是其实我还没有辞职，就是我的心情呢， 对对对对， 已经做好辞职的打算。 每一个人，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很顺，会不会是这样？ 对对对，李安说过嘛，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封辞职书。 哦，我们只是把它带在身上而已。 对，而且我随身携带着。 对， 这个平台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赞， 你们是不是很有搞头？ 我懒得加，不好意思， 我也是有点 懒。人家抽签之前，然后什么？还是说我先辞职，然后我们来弄这个？ 哦，可以啊，你当 CEO， 我当财务长。 哦，那网友们觉得呢？可以，这个有搞头吗？ 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这个很有趣，很想要团购，团购我们的创意，20个赞。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留言要，留言要索取，留言要想要要 啊，我们就来弄， 先手工量产，不是先手工制造再量产。 等一下，如果第6季第10集都还没有20个赞，我们要怎么谈量产呢？ 就不要， 就没有、啊、 就不量产， 我们就继续做我们原有的形式啊。我们就还是我们呢、 啊哦啊 嗯 哦，也是啊。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不同的我们，就做一些不同的事来让我们不同吧。 嗯 嗯，好了，这一集就到这边吧。 嗯， 祝福大家。 我要去准备明天的便当了。 嗯，好，大家就再见喽， 拜拜， 拜拜。